果然这些盗墓贼就是这个村里的人，这和安宗想的差不多。盗墓贼很少跨省作案，所以一般都是偶然发现了古墓，然后成群结队来抢。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村头所有的人，谁都不会把事情给捅出去。安宗纳闷地问道， 那你为什么留在这里啊？ 不是我想留在这里，而是我不敢走出去。我接触了太多的病人，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染病，万一真的确定是传染性极强的新型病毒，我一出去很可能就把病带出去了。 白毅一直抿着嘴巴，既不插话也不问话。安宗想了一下问道， 这么说你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新型的传染病？我们想明天去看看那座坟墓，希望能带路。 周涛皱了皱眉头，好像对这件事情还是心有顾忌，但是依然答应他们的要求。但是他白天需要照顾染病的村民，只有晚上才能闲下来，他们只能等他们得空之后才能去，这就代表他们不得不深夜探墓了。第二天，安宗一大早就被鸡叫给吵醒了，睡在折叠床上的滋味不好受，后颈有些落枕。他们三个人就这么凑合着躺在了两张折叠床上，没有被子，只能裹着自己的登山服。他一起来就看到白毅在穿隔离服。安宗知道，现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有一件隔离服就像是在枪林弹雨中有一件防弹衣一样珍贵。看来赵老板也猜到这里可能有病菌。安宗也学着白毅抽出几张消毒纸巾，把自己暴露在外的皮肤擦一遍，然后也套上了隔离服。这衣服十分闷热，一点也不透气，就像是浑身套在一个塑胶袋子里。周涛没有让他们离开屋子，白天他带着医药箱出门的时候是把他们反锁在屋里的，这也可以理解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。他们吃的是自己带来的压缩饼干和一些巧克力，喝的水是通过周涛蒸馏处理过的。六子显然十分紧张，一遍又一遍理着自己的装备。白毅一声不吭，盯着窗外那堆柴火，从那里传来一股极其难闻的肉焦臭，混在大量的消毒剂味道之中，难闻的仿佛可以让人窒息。有的时候可以看见有人抬出一些人，浑身都烂得差不多了，还在不停地大声嘶吼。他们把这些完全没得救的人集中在一起，虽然不人道，但这也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，这是人在绝望中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村里除了嘶吼声外，就是焚烧尸体或是生活用品的噼里啪啦的柴火声，其他时候就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偶尔可以听到老人的说话声，但是因为离得太远，又是当地土话，安宗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嘀咕什么。这一天让他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地狱。六子眼看天色不早了，周涛还没有回来，他开始第五次的检查自己的隔离服。安宗叹了口气，打心底里也佩服起这样的人。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够救死扶伤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直到日薄西山，周涛终于回来了，不过他脸色十分苍白。他做完消毒处理后就看着他们说， 天哪，这次发现的死者是第一批感染中的一个，因为是独居住的偏僻，我们都忘记了他的存在。今天进他屋里实在太恐怖了，他浑身上下都爬满了绿色的虫子，感觉像是甲壳科的昆虫，不过数量太多，看得让人发毛，我都没办法靠近尸体。原来这些腐烂的尸体都是给那些虫子当作孵卵的养分。我想让村民把尸体连同房子一起烧掉，但是没人肯帮忙，你们几个能不能先帮我把尸体处理掉，然后我再带你们去墓地？ 六子把头摇得和波浪鼓一样，其实安宗心里也想打退堂鼓。最后他把目光投向白毅，白毅面无表情地点头答应了。安宗他们两个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 觉得再不出手就真的不是个男人了，也只有相互看了一眼，硬着头皮跟去。赵老板很舍得花钱，而且估计他也认为这东西是有传染性的，事先给他们准备了隔离防护服，他们身边还有一套隔离服。这种服装是国际病毒组织通用的专业隔离服。可以说，研究艾滋病、腺鼠疫、霍乱和黄热病等世界上最危险的传染病人员就是穿这种。他们让周涛也换上，拿上柴油和消毒水桶，就跟他们一起来到那个叫乔二油的家。此时天已经非常晚了，他们走在村路上，再远一些的景色完全就是一片昏暗。整个村子静得可怕，白色的麻布堆得到处都是，还有一些破烂的席子，可能这些都是他们用来处理感染死亡的尸体用的。虽然周涛还没有说到地方，但是远处传来一阵类似臭鼬的异味。过了会儿，他挡住他们说， 这里就是乔二油的房子，尸体还在里面，你们要小心，绝对不要让自己的皮肤碰触这里的任何一个东西。 说完他就推开了房门，他一推就从门缝里掉出来许多小虫子，他们连忙后仰，借助手电筒的光线，他们看清了这些虫子非常小，表面是草绿色的。他们狠狠地吸了口气，跟着周涛一起进入房间。白毅停了一下，转过身对着安宗说， 里面的虫子可能非常多，要小心点，不要触碰尸体。 安宗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没问题，然后握紧手电筒检查一下自己的面罩。一进屋看到地板上爬满了绿色的虫子，虫子分泌出一种像酱汁一样的液体，使得地面非常滑湿，他们走得像溜冰一样。到了床边基本是看不到尸体了，只有一大堆让人头皮也可以炸开的虫子，臭味就是由这里传来的。他们顿时吓了一跳，虫子数量多到让安宗感觉喉咙极其不舒服，头皮都有些发麻。这种感觉就像是看到一具高度腐烂、浑身爬满了蛆的死尸。他稳住自己，想看清尸体的模样，但是那些虫子实在是让他无法正视。过去在动物世界里看到过一头死牛身上爬满蛆虫，当时也没有像这样惊心。这种翠绿色的甲壳虫颜色太艳丽了，尸体身上就像是涂了一层厚厚的绿漆一样。这个时候只有白毅和周涛还比较镇定，六子已经忍不住冲出去呕吐起来。安宗叹了一口气，心里十分能够理解他，他深呼吸好几次才让自己镇定下来。白毅查看着尸体说， 你们看这个人的姿势很奇怪。 这个时候安宗才发现，这个死人腐烂的手一直保持着一种抱着身体的姿势，虽然看不太清楚脸，但是估计已经烂得差不多了，眼珠子翻上去了，灰白的眼白睁得大大的，这种死状实在使人颤栗。他不想老是盯着尸体看，等白毅查完之后，他们就快速地把柴油倒在尸体身上，然后四周也浇上柴油。此时周涛招呼他们离开房子，把周围都清空后点燃一根火把，就把房子给烧了。他们很小心地盯着火势，因为这里一着火很可能会引发森林火灾，只有万分小心，只要一烧到其他东西，马上就得把火舌给扑灭了。大火烧了好几个小时，等确定虫子和尸体都被烧成了灰，在四周都喷上了消毒水才离开。周涛示意都跟着他走，现在他就带他们去那个被盗的举人墓。不过出乎意料的是，居然离这里很近，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就到了。这个墓的封土堆已经被挖没了，墓碑被胡乱地摆在旁边，棺材也被拖了出来。此时他们没有看见那还没有完全腐烂的尸体，尸体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。